野餐树。从前，在一个国家里，有一片大树林，小鸟在树枝上唱歌，小鹿在草地上散步，啊，真美极了。这片大树林的周围虽然没有围墙，可是谁也不敢进去，因为国王说这片大树林是他的，只有他能进去玩。要是老百姓进去，别说打猎捉鸟，就是采一朵野花也要杀头。在这片大树林里有一棵大树，真是大极了。到底有多大呢？你好好坐着听我说。有一次，国王到大树林里来玩，看见了这棵大树，就下了一个命令，把大树砍倒，留下半身高那么一截，就像是一张圆桌。国王说，我要让1000个臣子陪着我围着这张圆桌野餐。你想这棵大树该有多大？国王派了600个木匠去砍大树，这600个木匠把斧子磨得快快的，乒乒乓乓砍了起来。说也奇怪，他们使尽了力气，可是连一点树皮也没有砍下来。600个木匠跑到王宫里去向国王报告，这棵树太硬了，怎么也砍不动。国王一听火了，你们砍不倒大树，我就砍掉你们的脑袋。600个木匠没办法，只好再去砍大树，砍了几天连一点树皮也没砍下来。他们一起哭了起来，哭得好凄惨哟。他们对大树说，大树啊大树，我们砍不倒你，国王就要砍掉我们的脑袋呢。大树听到这片哭声，伤心的全身的树枝树叶都抖动起来。他开口说话了，可怜的人呐，为了保全你们600条性命，你们就把我砍倒吧。600个木匠说，我们砍不动你呀。大树说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办法，你们先把我的树枝一枝枝地砍下来，再把我的树干一块块地挖下来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把我砍倒了。600个木匠都觉得很奇怪，你说说为什么要这样砍呀？大树说，你们瞧，在我的前后左右不是长满了小树吗？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那些更小的树是我的孙子。要是你们把我一下砍断了，我轰隆一下倒了下来，我的许多孩子，我的许多孙子，准会被我压死的。你们也有孩子，年纪大的人还有了孙子，你们想想，我能让你们砍断轰隆一下把自己的孩子孙子压死吗？不能不能。600个木匠一起叫了起来。大树又说了，所以啊，我为了救你们，情愿让你们把我一块块的挖掉。那好，你们动手吧。600个木匠这下反而呆住了，他们说，大树大树，你的心肠这样好，我们不砍你了，我们到王宫里去让国王砍脑袋吧。他们说完了话，一起跑到王宫里去，把大树说的话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国王。他们说，我们不砍大树了，你砍我们的脑袋吧。国王听了他们的话，脸一下涨得通红，他想，大树的心肠那么好，木匠的心肠也那么好，可是我呢？他呆了好半天，对600个木匠说，你们回家去吧，回去亲亲你们的孩子，你们的孙子。接着他就下了一道新的命令，这片大树林属于全国的孩子。国 国王选了一个好日子，让全国的孩子都到大树林里来玩，还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份点心，让他们在那棵大树的树荫里野餐。从那天起，这棵大树就叫做野餐树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